歡迎收睇午夜廣場哲學有偈傾，我是節目主持人阿全。今日咧，我哋講女性主義，但系咧，女性主義咧就唔止淨係講女性嘅，亦都講男性嘅。所以我哋呢集點止講女人咧，就想講下到底女性主義點樣睇？我哋今時今日社會有啲咩問題？一個理想嘅社會應該係點樣嘅咧？咁首先就介紹下我哋嘅嘉賓同埋主持先啦。咁啊，兩邊嘅主持就係呢邊嘅阿鳳啦，大家都應該見過啦，同埋呢邊嘅 Roger。咁我哋今日咧就好榮幸請到兩位嘉賓，就係、 重量級啊， 係啦， 好啲啊， 就係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學系嘅兩位講師啦，咁就係呢邊嘅 Sonia 啦，同埋呢邊嘅小曹，嗯，係啦，我知 Sonia 你好似有啲問題問我哋喎，啱唔啱啊？ 我就想問咧，哲學有偈傾點解會想做女性主義嘅？ 點解會想做女性主義啊？阿鳳你講啊， 咁就女性，因為女性主義其實喺哲學入面都 keep 住有傾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想做好耐啊，就係奈何我哋就有限我哋嘅才華，咁就一直未傾到。 要揾到好嘅嘉賓， 同埋想一洗嗰個父權嘅嗰個陰影啊！ 有父權嘅影。 點解成個哲學史幾千年都係得男性嘅？咁其實唔係嘅，都有女性嘅哲學家 嘅。咁但係要少啲講 啦。同埋我估都係個問題本身好重要咧，就算喺哲學嘅討論裏面都，因為譬如這個牽涉到很多時跟性啊或者性別有關的一個問題，即女性主義，即一陣可能大家可以介紹一下那個，即佢嘅特色啊內容咁，但係都當然很多時跟呢啲譬如性同性別嘅問題有關，而嗰個係同我哋點樣理解個人嘅身份好有關，個 identity 所謂。咁哲學我哋當然討論很多關於 self 啊呢啲咁嘅問題，咁可能傳統啲俾人個印象就係，以前啲人冇乜特別去理會， 即係一個冇性， 好似一個冇性嘅 orientation 嘅主體咁樣所謂呢啲。咁但係後來當然發展到就係，啲人開始意識到其實性別可能對於人點樣理解自己嘅主體，因而點樣理解，譬如咩叫對人嚟講係一個理想嘅生活啊，對一個社會應該點樣去組織先係一個理想嘅社會咧，就好大影響嘅。 所以似乎性別同埋一啲權力啦，要寫個理想社會啦，政治等等都有關。 係， 即所以其實哲學都會探討嘅。 即我哋唔識啫， 我哋唔識啫， 俾我哋嘅才華所限制住， 揾人嚟搞 呢個學科嘅呢個傾側嘅。 不如咁啊，我問下大家，因為咧嗱，我哋依家今集講女性主義啊。咁其實我諗有啲人會咁問，其實同香港有咩關係呢？因為我諗有啲人會覺得就係其實喂，香港好似相對地都平等啊，有啲人會咁覺得啦，即係例如起碼例如講一啲我哋用咩標準去判斷係咪平等，例如一啲權利方面，即係例如一啲一般嘅權利，男女都會有啊， 跟住上節目嘅權利， 係啊，即係三個男 嘅投票權，點例如以前冇嘅，依家有啦，跟住被教育嘅權利又有啦，跟住 翻工啦， 翻工啦，上教育人哋嘅權利， 係啦， 咁可能有啲人就會覺得啦，係可能有啲位咧都唔夠好嘅，即係都會有少少歧視嘅，例如工作方面。咁但係相對地，起碼我哋比好多發展中國家，或者其他國家， 咁你用發展中國家嚟比，即 或者其他國家會好，咁可能有啲人就會 比啲更差嘅國家好。 點我哋點解應該咁講？點解我哋仲要講女性主義咧？有咩原因咧？ 啊，你快啲揾小曹講啦。 點解佢仍然想講女性主義啊？我估女性主義開頭嘅時候，其實係對女性苦難嘅一種關懷嚟嘅，同時佢亦都係想去回應或者改變婦女受到壓迫嘅一個方法。咁而後來慢慢就會去諗更加多嘅問題嘅，即係除咗睇女人之外，會睇到原來社會入邊點樣睇權力啊、結構啊等等啊、階級啊，原來都係對一個人好有影響嘅。所以慢慢去向外，或者係慢慢佢對其他嘅議題有更多嘅貢獻同埋反思嘅。如果你話咁點解嚟到今日香港女性主義仍然有用咧咁樣，或者仍然相關咧？我估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哋嗰個女性解放運動其實係未完結嘅。譬如話你講啊，無論家務勞動分工啦，或者係對女性嘅性嘅物化啦，其實仍然係未完結。雖然我哋睇上嚟就話唔係喎，女人都可以投票啦，女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啦等等，睇上嚟咧係喺某啲嘅角度入邊好似好平等嘅，同時性別嘅壓迫咧，或者對女性嘅壓迫咧，其實變得好隱晦啊，隱晦到啲 係 啦，好隱晦，未必係咁明顯可以睇到。譬如嗰啲例子就話，原來我見到咧家務勞動分工咧仍然係好主流嘅，而且咧譬如話我哋睇翻啲統計嘅數字，喺香港咧， 即使是已婚而工作的女人呢，她要做的家務勞動都是比已婚而有工作的男人多的。嗯， 多好多添。 是啦，多好多。即是说其实女人就算在香港呢，她如果有份工，她原来做返完份工返屋企都要继续做嘢嘅。所以她做嘅嘢下无论是有酬同无酬呢，其实都是比男人多的。 而且唔知个量添。如果她做少咗会被人话喎，你点做人老婆呀，虽然你已经返咗工。 所以我哋而家今日都会话，哎呀，我哋都会叫啲男人会帮手呀，分担家務。 但 是就會有幫手啦， 即係佢只係一個幫手。 當我哋要注意， 大讚添啊！ 即係要注意個語言使用，就係當我哋話幫手嘅時候咧，嘅意思就係其實唔佢主意就唔係佢，其實主意就係佢太太。不過佢咁啱得咁巧幫手，而且我睇翻 佢冇份食嘅， 睇翻佢做啲乜嘢嘢，譬如佢幫手，佢幫啲乜嘢嘢咧？如果再仔細啲，其實仍然都見到有一啲性別嘅分工嘅。譬如話佢會做一啲咧係佢嗰啲工作嘅範圍好清楚嘅，而且咧佢可以判斷，可以決定幾時做嘅。但是女性嗰啲家務勞動咧係好 tedious 嘅 routine 嘅，譬如咩意思就係、是、突然間要譬如小朋友需要，你要即刻回應嘅，咁佢就要掟低佢手頭上嘅嘢去回應佢嘅。啲男性如果係幫手參與家務勞動，佢做嘅佢選擇一啲係、通常係帶來樂趣嘅。休閒嘅，佢可以選擇嘅係踢波啊，同係玩下啊，出去啊咁等等。 有明確開始同結束同埋洗碗洗完完。 所以我哋睇到就係第一，家務勞動分工係有性別之分嘅，即係女人做嘅仍然好多，無論佢係有冇無論佢有冇工作啊，即係你有冇有酬嘅工作。第二就係即使男人幫手，原來佢幫嗰啲嘢都係有特定嘅嘢嘅， 有得揀， 有得揀嘅。 所以我哋見到即係似乎喺呢個家庭嘅分工度，都好似係男主外女主內。而且我哋會覺得就係女人係做呢啲㗎啦，咁我哋可以就要問喂點解先？點解個分配係咁先？點解唔可以調翻轉嚟男人去湊仔煮飯咧？即係我諗呢啲係我哋值得我哋關心嘅問題。即係我諗唔止，其實唔止家庭分工，即係性方面都係啦。 性 係，即係例如性，我哋會覺得就係男人如果有好多個性伴侶咧，或者有好多次嘅性經驗，我哋會覺得威嘅。 我係我琴日先，我琴日先同我男朋友講緊呢個問題，即係可能出唔到呢個字啦。即係有咁多女伴嘅一個即係百貨公司形象嘅男孩子啦， 就係威嘅。 係啦， 但係調翻轉女人就係會淫蕩嘅，即係會俾人話嘅，即係哇你咁衰咁淫賤嘅，即係有好多性伴侶。好多性經驗，咁我哋會好明顯見到咧，喺呢啲性方面嘅有一個男女唔平等嘅情況。 但係個唔平等個原因咧，亦都係嚟自於啊，咁我哋琴日就討論咗啊，如果有眾多性經驗嘅男孩子同眾多性經驗嘅女孩子，咁點解男孩子會對佢嚟講係有一種社會資本呢？就係因為其實佢嘅行為係無限地趨向嗰種hegemonic masculinity 點講啊？英文啊，中文 霸權式嘅陽光氣質， 被現今社會文化制度所認可嘅同埋推崇嘅嗰種陽光氣質，就係因為哦，原來佢嗰受社會推崇嗰種陽光氣質咧，就係佢喺性方面咧要好主動，同埋要非常之富有經驗， 征服好多 非常之係進取嘅。咁所以佢擁有眾多性伴侶咧，其實佢就係、是。即係好符合呢個社會對於男性嘅嗰種 期望， 性慾係啦，性慾嘅嗰種期望啦。但係如果當女仔咧，你要符合一種即係社會即係被社會文化認可嘅一種女性嘅形象嘅時候咧，其實佢強調嘅係女性嘅精潔啊、精操啊。咁所以如果你一個有眾多性經驗嘅女孩子咧，其實你就喺呢一種定義裡面咧係被邊緣化，而唔係相對於有眾多性經驗男孩子，其實你係進入咗中心嗰種受社會最推崇嘅嗰種陽光氣質嘅嗰種表現咯。 即係所以我哋似乎見到，我諗即係大家可能都經歷過或者上網都見過啲相關嘅言論啦，即係所以我哋會見到其實喺香港呢個好似貌似平等啲嘅地方，其實依然都會有一啲，例如喺家庭啦，一啲性方面嘅唔平等啦。咁所以我諗其實呢啲都是一啲原因啊，點解我哋今時今日仲要講例如女性主義？咁當然啦，我哋就要再問，咁到底女性主義講啲咩嘅先？ 我想再補充一點就係、即係頭先小助開始都講，即係女性主義當然佢已經出現咗一段時間，所以個發展咁、最初叫女性主義係因為。首先是關懷女性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同埋女性又反思佢哋自己生活裏面受到嘅壓迫而發展出嚟嘅一種，我覺得係一種理論嘅一種工具咯。 但其實我即係我諗男性都受壓迫嘅某程度， 所以後來就會係因為女性之所以需要被關懷，係因為佢係受壓迫。是受到不公平的對待等等呢啲嘢，但係後來我發現唔係淨係得女人係咁嘅，可能仲有啲其他喺某個國家裏面嘅某啲種族嘅人可能都係咁嘅，有啲可能 係 某啲階層啊、性取向啦、等等，咁嗰啲都係一啲即係小眾啊所謂，咁於是嗰個女性主義，如果佢考慮嘅本來係有啲人受壓迫，呢個係最重要，而唔係。 純粹個性別。咁當然係佢可能歷史原因啦，開頭都係叫一路都用開都叫女性主義。咁所以變咗呢度其實即使男女平等，我就當已經好平等。其實仲有好多人受壓迫嘅話咧，如果呢個社會咁女性主義都依然 係 非常 之有關。其實佢就係關心唔同嘅，即係受到唔同方式壓迫嘅一啲人啦。咁而即係女性主義研究裡面亦都好強調嘅嗰種 intersectionality 嘅，就係即係其實係唔同方式嘅壓迫咧，其實。一個人可能處於受壓迫位置嘅人咧，其實佢可能受到嘅壓迫係唔止在於佢嘅性別，亦都唔止在於佢嘅階級，亦都唔止在於佢嘅種族，而係所有嘢嘅總和咯，即係或者係所有嘢交疊而成嘅一個受壓迫嘅位置。咁所以其實即係女性主義後來其實亦都開拓咗好多，即係可能例如後殖民思潮啊，咁即係諸如此類嘅一啲批判嘅一啲即係。是啦，批判嘅呢个传统咯。 所以我哋个名字觉得好好啦，你就唔止讲女人啦。 冇错啦，一洗就洗咗，就 系唔包。因为女性主义好似啊，净系讲女性咁，即系好多时一听到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咁，就系讲女人咯。咁其实唔系嘅，即系都会讲好多嚟性小众啊、唔同种族嘅人啊，或者一啲社会嘅阶层、低层、底层，跟住然后被压迫嘅人啦、即系我哋会讲好多 底层有底层啊，嚟讲嘢， 好好政治唔正确，但系系啦，都会讲好多呢啲唔同嘅阶级嘅人啦。咁所以其实唔止讲女人嘅，咁所以我哋呢个题目个名咁样改啦，就希望大家唔好误解咗女性主义。咁我谂会唔会可以讲少少关于女性主义嗰个历史咧？即系嚟点样慢慢走出嚟嘅咧？ 女性主義開始嘅歷史其實係一班女人嘅醒覺嚟嘅，佢哋用緊英文字叫做 click 啊。click 嘅意思就係佢哋原先受到，其實到當時拍學啦，你假設係50年代或者60年代嘅啲歐美嘅地方，女人會覺得啊，點解我明明就係譬如上夫教子嚇，我丈夫又有份好好嘅收入，我又有好靚嘅廚房嚇，全自動化咁樣， 係啊，洗衣機， 洗衣機啊，又有雪櫃，點解我心仍然不安，仍然覺得有啲嘢冇咗嘅咧咁樣，佢拎唔到出嚟。拎唔到出嚟，但佢就係覺得啊，我好鬱悶啊，鬱躁啊咁嚇。有啲人去見精神科醫生啦，睇醫生啦，睇啲 counselor 就話俾佢知，哦，因為咧你未完全進入一個妻子嘅角色嚇，你應該要再培訓嘅咁樣嚇。跟住，但係依班人咧，通常依班嘅女人都係受過教育嘅，佢就覺得啊，好似有啲嘢。我冇完成到，但我唔知係啲乜嘢嘢。慢慢佢哋開始可能聚埋一齊傾下偈啊，慢慢佢哋開始 name 到就啊係，原來呢個唔係淨我嘅問題，原來你有面對啊。慢慢發覺原來呢啲問題超越我自己個人經驗嘅，所以我開始覺得啊，原來我哋個人生活或者係所謂私生活啊，個人嘅嘢其實同社會有關咯。咁呢個就係即係女性主義思潮嘅開始，就係佢哋開始有啲 aha moment 嘅覺悟，就係、是、啊原來。我是受制于社会的。 是的，我想女性主义的运动都未完了，我们这一集都未完的，但是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下一节继续回来讲女性主义。第二节哲学有偈倾，那我们继续讲下女性主义的历史的发展，刚刚只是讲了一个 click， 刚刚开始而已，那还有继续的。 係，頭先我哋講到就係 click 嘅意思就係一班女人本身有啲問題，佢哋以為個人嘅問題，後來大家傾下偈啊，吹下水啊，有啲所謂即係意識提升嘅小組，開始發現啊、哦，原來咧依個唔係我個人問題喎，咁開始咧慢慢就開始，咁個問題嚟自邊度？嚟自根源喺邊？大家都想知道啊，如果我想改變我嘅生活，改變我哋依個社群嘅生活，改善我哋嘅社會，咁我要先知道嗰個來源喺邊啊？慢慢就開始出現唔同嘅思潮嘅，譬如有啲嘅女性主義者，佢會覺得啊，嗰個根源係嚟自於父權，佢認為咧，我哋世界上邊唔同地方或者橫跨歷史都會有一啲嘅共通點，就係女人受到壓迫，男人壓迫女人，咁所以佢覺得啊，依樣嘢咧似乎係好普世嘅，佢就俾個名叫做父權。有另一啲就覺得唔係根源唔喺父權嚇，亦都唔喺家庭啊，唔喺生殖入邊，係喺階級度。咁所以有啲可能會借取一啲馬克思主義去諗啊，其實我哋嘅性命嘅壓迫或者女人嘅壓迫、女人嘅苦難咧係嚟住階級嘅。有另一啲覺得啊，其實唔係嘅咁樣嚇，依啲都錯。嚟自咧其實係我哋嘅制 度嘅問題，我哋只係咧對女性嘅保障不足啊，可能有性別歧視啊，所以我哋糾正嗰啲嘢咧，即係男女就會平等啦咁樣嚇。咁咧大概咧就會即係有唔同嘅所謂波啦，或者係有唔同嘅即係流派啦咁樣嚇。不過我哋要注意就係咧，依種嘅對女性主義嘅分類咧，其實唔係好符合歷史嘅發展嘅。其實純粹係因為六十年代嘅時候，女性主義咧開始進入大學，咁咧學生要學女性主義，覺得哇咁分雜喎，咁點算咧？有啲人就要整啲教科書，教科書為咗要讓學生容易明白，就會將女性主義咧用歷史時期嚟分咗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亦都有啲會用唔同嘅名，譬如話咩存在主義、女性主義、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馬斯女性主義等等等等嚇。咁呢啲都係一種方便嘅法門嚟嘅，即係咁樣嚇。後來去到九十年代，女性主義就再進一步，尤其是有後現代思潮嘅引入咧，咁開始呢種分類唔 work 啦。第一就有啲女性主義唔覺得呢個係啱嘅名啦，咁樣啦。另外就係睇翻佢哋嘅作品咧，其實的而且確佢哋橫跨咗唔同嘅一啲嘅關懷嘅，無論階級又好，或者係性又好、生殖又好，佢哋基本上係炒埋一碟，好難將某獨特或者個別嘅女性主義者俾個 label 佢，你就係什麼什麼女性主義啦咁。係 同埋人哋即係當佢做女性主義，或者當佢有一個 aha moment 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唔會話我而家就有一個新自由自由主義嘅女性主義嘅一個 realization 咁樣。咁就講翻早少少啦。咁當然大家最為人認知就 quote unquote 第一波嘅女性主義就係、是、即係當時寫幾年我唔記得咗，係啲好廢嗰幾日子係。 第一波嗰啲可以追溯好耐。 係啦，咁但係佢嗰種就可能比較傾向法律條文嘅一種，即係佢哋嘅工作係比較即係傾向法律條文啦。咁但係到即係後來啦，即係咁即係 quote unquote 第二波就係、是、後來大家都覺得個環境好似好咗，咁但係又另外一個 moment 令到佢有 realization， 就大家發覺原來即係有依一啲所謂條文上嘅保障咧，其實個社會冇特，即係我哋個處境冇特別變好到。咁即係當然頭先小曹講就係話，即係成班主婦有洗衣機啊，好開心，即係有焗爐啊，即係有車啊，有一個十二嘅一間小房子嘅時候，佢哋嗰種 realization 就係、是、即係其實嗰班依一班女性咧，其實佢喺二次大戰或者一二次大戰嘅時候，其實當你諗全部男人去曬打仗嘅時候，咁佢喺個國內嘅一啲生產嘅工作啊，其實或者係本身一啲男人，可能個男人 take up 嘅一啲，即係佢哋佔據嘅一啲工作崗位咧，其實就開放出嚟咧，就係、是、即係女性係有份做嘅。咁、但係當戰後咧，當啲男人翻翻嚟咧，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尤其係啦，咁佢嗰個即係嗰時。即係戰時係可以做工作嘅女人，而佢哋可能喺工作嘅環境裏面，亦都可能同大家即係 form 咗某一種嘅聯繫啊，亦都係有一種即係可能被即係可能得即係又有一種 empowerment 啦、啊。咁但係佢哋依一種享受嘅自由咧，喺戰後咧個政府就係、是、即係或者各大企業啦、啊，都要求咧佢哋係讓翻出呢個崗位咧係俾個男性工作。咁而佢哋就將佢擺咗係就將嗰啲女性咧就投擲翻落去佢哋喺即係可能就困喺一間十二嘅屋嗰度，你就要翻去變咗做一個即係慰藉佢哋一個即係受。戰爭殘害嘅一個心靈嘅一個，即係嗰類啦。咁即係要你 perform 翻一個好傳統嘅女性嘅一個 role，令到佢慰藉呢個受傷嘅國家嘅一個心靈。咁佢哋咁樣嘅依一種即係由天堂跌落地獄嘅一種咁樣嘅狀態咧，就係、是、令到佢哋就產生出好多嗰時可能係、即係精神科藥物就開始係好流行嘅一個問題。咁所以我哋可以睇翻，其實原來喺唔同嘅時間出現嘅女性主義嘅運動咧，佢哋嗰個針對即係佢哋個關懷咧，其實都係因為佢哋嗰時面對嘅某一種特定嘅處境。可能喺六七十年代，佢哋因為可能喺即係嗰啲學運嗰度，咁其實可能喺嗰啲即係社會嗰邊即係可能話係種族平等嘅運動又好，即係學運又好，裡面有好。好多女性咧，因為佢喺自己本身嗰個組織裏面咧，係受到好多可能係性騷擾啊、性別歧視啊，而所以後來可能佢哋又會跳翻出嚟，成班人咧就會大家傾咗，而佢哋個關懷咧，可能就係又會另外一啲可能比較針對於身體嘅關懷咯。 同埋都補充一下，因為頭先提到，雖然都提到，即係所謂第一波啊 ，call and call 咁樣，咁係比較注重所謂法律條文，但係個意思通常我哋就會話係即係。因為好正常嘅都係，我哋最初留意到自己有問題，就係有一啲嘢我見到，譬如啲女性咧，尤其是從佢自己角度睇，就係點解有啲嘢男性就得，女性就唔得咧咁樣。咁我好多時係牽涉到一啲，一去到開始啲人去追求啲女性要攞翻多啲嘢嘅時候，其實已經係一般人有某種叫做人權啦嘅概念啊。咁男嗰啲所謂人權，其實真係淨係男人嘅權利，譬如你可以有工作啊、投票啊、從政啊等等。但係嗰陣時啊，追求好多呢啲所謂自由啊。人權啊，等等民主啊，甚至投票啊，其實全部集中都係講緊男性 同埋白人 啦、 啊，即係例如 白人啦、啊，當然係啦 ，all man 啊 ，equal 真係 man 啦，係啦。咁但係因為女人佔多啲，睇落去好似成個國家，喂，即係黑人啊，其他種族如果喺呢個國家係少數咧，你冇咁留意。但係明明大家都係同一個國家嘅人，點解男人就可以做呢啲嘢，女人唔得咧？咁所以最初去爭取所謂要改善女人嘅處境，即係。 我同意小曹頭先講就係、是、其實唔係分得咁清楚，真係因為唔同人可能注意到唔同嘅問題嘅、其實。但係比較容易留意到嘅廣為就係好大部分有啲嘢都係一半人有一半人冇咁樣啦。咁、所以嗰啲譬如爭取投票權啦嗰陣時，所謂 universal suffrage 啊、咁頭先都提到即係打仗係好重要一樣嘢，因為打仗就冇曬啲男人。咁第一以前就連出嚟工作嘅權利都冇。第二就係 冇啊！佢哋揾工係要人哋即係要屋企嘅男性去即係、即係 endorse 佢，同埋佢嗰個收入咧都唔能夠自己 keep 啊！即係如果有得做啊，都要咁多限制啦。咁、但係因為實際上就係咁嗰個時候等人用啊嘛，咁佢哋有好大貢獻，咁、即係作為去承認佢哋貢獻，其中一樣嘢就係令到都譬如佢哋個投票權開始即係都俾埋女人啊咁之類之類。咁、所以嗰個意思即係好多時背後有個講法，咁你都唔係就咁話俾佢或者我同情你咩，而係。因為啲爭取嘅人會話，譬如點解淨係男人可以做某啲嘢，女人唔得咧咁樣？咁好多時原本有啲諗法，可能係因為男人先夠理性咯咁樣。即係佢好多時背後開頭有一種諗法係，即係男同女本來我哋話點樣分嘅，就係從嗰個所謂生理上嘅特徵啊，佢有某啲器官、某種生理結構就叫男人、女人。但係咧，跟住連帶好似就係，既然你有某種生理上嘅特質，你就會應該有埋某一種心理上嘅特色，譬如你係理性啲人，如果男人啊。就會比較要豪邁奔放啲啦咁先好啊咁樣。女人咧就温柔體貼啊、比較重情感啊咁樣。而咁都冇問題嘅，本來可能即係可能都有問題，即係點解我生理上係咁，心理上 是這樣。但係有一個價值判斷同埋用呢個價值判斷作為呢個社會即係資源嘅一個 allocation 嘅 method。 咁所以連帶跟住好得意嘅就係、是、連如果既然你有某種心理嘅特質，你就應該喺社會裏面扮演某種社會嘅角色，係啦、有某種社會嘅地位。咁都係一人一半啫，但係跟住我哋又發現咧，好似好 systematically， 即係好系統性地咧，啊原來好似話男人女人各司其職，因為佢各自有唔同嘅心理特質、生理特性咁樣啦。但係同時呢、這個男人佔嘅位置總係唔知點解比較主導一啲嘅，譬如佢喺政治上會比較話事，而政治係決定好多，譬如個社會嘅政策，人係根據咩方式嚟生活啊，有咩規則啊、法律。但所有人都受影響喎，但又似乎集中只係男性先有嗰種決定嘅權力，咁、所以呢度啲人就開始爭取，點解女人唔可以做呢啲咧？咁樣，咁其中可能一質疑嘅一樣嘢就係、是，好啦，我就當原來理性係好緊要嘅，即係對於你從政啊、出去翻工啊，唔知點解咧？咁、但係女人都有嘅啫，即係開頭可能都會俾一啲理由嘗試或者藉口去嘗試 justify 啊，所謂證明其實女人留喺屋企係啱嘅，因為你係咁樣噶嘛，你嘅心理結構、你嘅生理結構，你生到仔我生唔到仔有咩辦法咁樣？咁你咪屋企湊埋仔咯，雖然唔知點解生。要湊埋嘅一定咁， 係啊，即係嚟換了佢呢種技能係同呢個生理結構冇關， 係女人先換到嘅咁樣， 即係唔係？ 咁啲人開始就質疑，其實有啲嘢女人都做到，咁但係嗰陣時個諗， 但嗰個都係即係嗰個 measurement 仍然都係以男性，即係例如話，即係啦，例如話我都搬到鐵馬，或者係我都即係或者係大家諗住一個 gender neutral 嘅一個服裝咧，就係、是、一個著褲嘅服裝，即係唔會話 gender neutral 服裝大家都著。 其實亦都唔會講刀啦，係 啊，即係 本身要係啊，做咩要講刀啫？即係本身係因為你覺得某啲人做到，某啲人 suppose 做唔到嘅，係啦，佢都做到， 係咪？同埋你都要做到咯。 所以最初嗰個方向係我哋好似開始意識到女人受到不公平嘅對待，所以其實而家我哋應該有啲嘢係人權嚟噶嘛，應該人人都有嘅。咁講咁樣諗嘅時候，女人都係人啊嘛，所以女人都應該做到男人不嬲可以做嘅嘢。 但係嗰陣時女人都要做到男人都要做到嘅嘢。 但係嗰陣時諗嘅所謂嗰個人咧，其實都係用男人嘅一啲特質啊嚟去設想嘅。咁所以女人以前咧就可能唔係咁完整嘅一個人啦，好似一半咁樣啊，唔夠你差少少嘅。雖然個樣都係類似咁樣，咁但係。即係而家開始好似話提升翻喺某意思就係女人都有某啲特質，不過嗰啲都係男人嘅特質，好似女人都係男人嚟嘅，可以某程度上，不過都係差啲嘅，雖然佢都要做翻女人啲嘢。所以喺開頭就會係比較多呢啲權利上嘅爭取。 所以我哋似乎睇到即係女性主義唔係鐵板一塊啦，其實喺歷史上有好多發展啦。 邊個話係鐵板一塊嘅？ 即係有歷史上有好多發展啦，而且有好多唔同嘅理解。但係我諗可能大家都會認同嘅就係、是、例如我哋見到女性乃至到女性以外嘅一啲少數群體。是受到一啲壓迫嘅，爭在呢個壓迫係點樣嚟、點樣解決、等等等等有啲唔同嘅理解。咁我諗即係女性主義可能都會認同呢一啲呢啲東西啦，但係有各自嘅詮釋啦。咁、而啱啱其實 Roger 開始講到就係、是、例如咧點樣理解性別係好重要嘅、即係關於理解女性主義。咁、我諗所以我哋其實可以講下嚟性別點樣嚟帶嚟一啲壓迫咧，呢啲咁樣嘅東西咧，然後以至到女性主義嘅唔同嘅主張點樣慢慢產生出嚟咧。 呢度我覺得就可以引入一對 concept， 就我哋叫做 sex 同埋 gender 嘅分別，咁、就方便我哋之後嘅討論啦。咁好多時候我哋，因為好多時候嚟啲人點解覺得啊女人就應該係咁，因為佢天生就係咁樣，佢生而為女人，就佢 biological 係咁樣嘛，生仔咁佢咪湊埋個仔咯。但其實我哋 至少有啲概念區分咧，就可以幫助釐清呢種諗法其實係錯嘅。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哋成日講女人、男人咧，其實中文可能唔太清楚嘅，喺英文入面 sex 咧，其實通常係指緊一種 biological， 即係你生而為女人有女人嘅性器官咁樣。 有啲會譯生理性別。 係生理性別咁樣啦。咁就另外一個 concept 就叫做 gender 嘅。gender 我哋通常指緊其實就係一個社會嘅一種上嘅一種角色，因為你其實講女人男人嘅時候，其實你一方面既講緊佢生理性別上女人男人，亦都提。亦都只及佢社會上嗰個角色，究竟係作為一個女人嘅角色啊，定係一個男人嘅角色嘅？咁點解要分呢一對 concept？ 即係點解咁重要呢？其實就因為好多時候，如果我哋撈亂咗咧，就以為你生理上生而為女人咧，你個社會角色就一定要係女人嘅。但其實我哋發現係唔一定係咁樣噶嘛。即係我生而為女人，我係咪就一定要啊好温柔，要相夫教子，一定要生仔咧？咁呢個其實係關乎你社會角色嘅嗰一 part， 同你生理性別其實應該分開噶嘛。咁所以就分開呢個 concept 講，就令到我哋可以更加清楚。講到個話題， 因為我諗阿鳳你嘅意思就係我哋生出嚟一個男人咧，呢、這個只係話咗俾我哋知生物上我係一種咩性別嘅，但唔代表我就要好剛強，跟住然後好 man 嘅。呢個係社會教我哋兩樣嘢嚟，係分不開。如果我哋分唔開嘅話咧，其實我哋撈亂咗一啲嘢。而我諗即亦都見到我哋唔一定要咁樣做男人啦，所以其實有第二啲諗法。咁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講下，其實男人同埋女人咧喺呢個性別議題上有咩困擾啊？翻嚟第三節啦，咁我哋繼續講翻性別呢樣嘢啦。咁小曹其實係咪會有啲補充咧？關於 gender and sex， 補充你的困擾啊？ 你個困擾一陣先講 得少啲。其實我哋將即係生理性別同埋社會性別嘅區分咧，譬如女性主義入邊或者性別研究都會有，即係成日都會有依種區分嘅。依種區分點嚟嘅咧？其實嚟自1970年代。原先其實唔係由女性主義者即係發明嘅，其實係心理學家發明嘅。咁當時咧有一啲嘅心理學家，其中一個好出名，亦都聲名狼藉嘅，就叫 John Money。咁 John Money 咧就係、是、咁，當時有啲 case 啦、就是，就係啊有個可能生理性別嘅男仔話自己係女，話覺得自己係女人咁樣嚇，佢好想自己做女人咁。啊，佢就話啊，因為當時冇依種兩個概念區分，佢唔知點樣描述佢，點樣寫 paper 好咁樣啦嚇。佢就話啊，不如我哋將生理性別同埋社會性別區分，佢所謂嘅 gender 就係嗰個人自我認同嘅。佢嘅性別身份認同係是什麼咁樣？後來女性主義覺得啊，依、這個概念都幾好，將佢區分咧，可以我嚟抵擋生物決定論。生物決定論就係、是、嘅、意思就係、是，我因為你生而為女人，所以就應該點，你入邊有喺社會嘅角色應該要點樣啊？因為你生而為男人，所以你嘅社會角色就應該點樣？你應該要配合咩嘅權利啦咁樣。咁女性主義就好想話俾大家知啊，其實即使嚇喺可能係70年代嚇、啊，我哋做啲嘅測試，真係發現哦，女人咧嗰個智力係比男人低嘅喎，咁樣佢想強調就係、是、啊，依、這個其實同佢生理性別無關，係佢性別使然嘅，係佢嘅性別嘅教養有關，佢係接受到嘅教育多少有關，佢可能父母或者師長鼓勵佢有幾多創造力、幾多思考空間有關嘅咁樣，所以佢嘗試去解釋，即使有分別，依種分別都唔係嚟自生理原因，而係嚟自我哋社會嘅教養。如果嚟自社會教養，我哋就可以有機會改變啦。 咁 即係咁，你有啲咩反應？ 真係有啲咩反應啊？全唉，好慘，做男人都好慘，做女人都好慘嘅。 唔係做女人有啲咩好慘？ 困擾就係例如依家要講好多嘢啦，依家唔講嘢就啊你咁渣， 我 唔識講嘢。 咁其實點解要分開 sex 同埋 gender 咧？其實另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講 gender 其實通常咧係連住啲 norms 去講嘅，因為你作為一個社會角色度咧，其實你會有一啲規範噶嘛，即係令到啊你作為呢個角色係做得好定唔好，咁就有啲規範。例如你作為一個妻子咁樣啦，咁個社會即係而家普遍嘅規範就係要相夫教子啦，將個仔教得好好啦，個仔好叻讀書咁樣，跟住又可以做得好好嘅家務咁樣，咁呢啲 norms 咧就會令到咧。妻子嘅呢個角色，即係規定咗佢應該做啲咩，而且做啲咩嘅時候，做到啲咩就係好，做唔到啲咩就係唔好。 甚至規定咗女性就一定要以成為別人嘅妻子為目的。 但其實你可以發現，你生而為女人，你唔一定要結婚噶嘛，而且你唔一定要作為一個妻子嘅角色噶嘛。咁、如果係咁咧，其實呢啲 norms 就唔直接去聯繫到你生理性別嘅嗰一個部分嘅。咁、所以將生理性別同你嗰個社會角色嘅嗰個 gender 分開係好重要咯。 我試下。即係我諗有啲人會咁反駁啊！即係我試下加啲反駁，大家回應一下。因為咧， 我諗有啲人就會覺得唔係啊，咁女仔生出嚟真係嚟細粒啲，身形上咁柔弱啲，咁唔係好似好正常咪就係，咁佢應該做喺一個男女關係入面做一個比較所謂 submissive 啲嘅角色咁樣，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就係，咦，生理結構其實真係影響咗佢喺社會上嘅角色嘅，所以其實似乎我哋有啲理由去支持一套所謂生理決定論嘅，例如係咁樣先算啦。即係你哋會點樣睇咧？即係因為我哋見到點解要分就係其實我哋會覺得唔應該咁睇嘛。咁但係我就想問多啲個原因啦。 點解唔可以咁睇咧？ 係啦係啦， 兩樣啦，即係兩個證據啦。第一個就係跨文化研究。在跨文化研究發現咧，喺一啲嘅譬如少數部落啊入邊，或者以往一啲曾經存在嘅部落咧，佢哋個性別唔係咁區分嘅。譬如有兩個好有趣嘅部落，就係、是、其中一個咧就係、是、男人好驚女人嘅，佢哋有種想法會覺得女人嘅月經咧，嗰啲經血係好有係有啲力量嘅 嚇， 係會好 powerful 嘅力量咧，係會沾污佢哋嘅，掂到咧就會衰幾日咁樣啦嚇、所以佢哋好驚女人掂嘅，所以一見到女人佢就會走噶啦。佢反而就唔係會追女人，係見到女人嚟，我就佢就會走噶啦。嗱，當然大家會覺得好搞笑啦 嚇， 好啦，好搞笑。不過我哋要記住就係、是，我哋相信嘅嘢，如果我哋覺得係真嘅，佢就會有力量嘅，佢會無數我哋嘅社會嘅。咁、所以佢喺個社會入邊咧，即使女人係比男人生得細少，但係咧佢哋有呢種想法，因此佢哋嘅社會制度係唔同嘅，男女嘅權力唔同嘅、另一個社會，另一個部落又係另一個好有趣嘅部落，就係佢哋覺得性別咧係去到你成年禮嘅時候先決定嘅，成年禮先決定嘅，即係話就算係生而為男人，即係你生理性別係男人，去到成人禮就話啊，我宣布我而家要做女人啦咁樣啦，大家會就會確認你係女人，並且會有另一個生理性別嘅女人生個仔俾你嘅，咁你就嗰個媽媽啦， 自己決定得 嘅，係啊，自己決定嘅咁樣啦， 即係所以佢喺嗰個成人禮之後，佢男仔決定做女人， 咁整個族人都會覺得佢係女人， 所以成個嗰個社會嘅、 就會幫佢係啦。佢同其他所謂生理性別嘅女人一樣冇分別嘅。好啦，呢啲嘅跨文化嘅研究話俾我哋知啲咩嘢就係、是、啊，原來咧所謂生理性別或者生理性別嘅意義係啲咩嘢咧？係我哋賦予嘅。究竟佢嘅生理性別譬如佢導致佢係佢嘅體格係大小高矮咧，個意義係乜嘢嘢咧？係文化使然嘅。第二個咧就係、是、嚟自心理學嘅研究嘅，就係、是、究竟男人女人有幾大分別咧？其實過往好多心理學家嘗試做呢啲研究嘅，就係、是、證明究竟男人嘅男女嘅相似多啲啊，定係男女嘅差異多啲嘅嚇？有一個好著名嘅心理學家叫 Janet Haidt。咁咧，佢係專做呢類研究嘅。咁而且佢做嘅研究咧就係做 meta analysis 嘅。meta analysis 嘅意思就係，因為過往已經做咗10万咁嘅份研究啦嚇，佢就將呢啲研究咧綜括 研究下嚟， 研究下啲研究嚇， 後設研究 咁樣啦嚇。咁咧佢個後設研究咧就因為以往已經有啲人做 meta analysis 啦，所以佢嗰個研究就係 meta analysis of meta analysis 嘅 研究啲研究後研究， 係對後設研究嘅後設研究， 係啦，就研究。 佢嘅結果係啲咩嘢咧？佢就話原來咧。基本上喺人嘅好多嘅可以測度嘅性格啦、行為啦、唔同取向啦、能力啦嚇，男女之間咧其實大概有78%係一樣嘅。 就好似我哋同星星或者我哋同啲香蕉都有70几%一樣啦，大佬啊！ 而咧好有趣就係、是，即使有分別，嗰啲分別咧係會隨文化而轉變嘅。舉個例子咧就係、是，佢嘅測度入邊咧，佢叫 effect size 叫做即係、叫 D 咁樣啦嚇。佢發現原來咧男人。平均嚟講咧，係比女人咧更願意咧出手助人嘅。咁咧大概去到唔知0.3几咁樣啦嚇，就係、是、因為佢正數，所以男人嗰個 mean 平均值係比女人個 mean 高嘅咁樣嚇。但係發現如果咧有第三者存在咧，依個 D 咧會上升到0.7嘅。亦即係話咧，當有第三者在場咧，男人會更願意提供幫助。好啦，如果係冇嘅。如果係得兩個人嘅咧，嗰個 D 值咧會去到-0.0几嘅，亦即係基本上冇分別。好啦，大家要問點解會隨住處境而有呢種性別嘅劃分咧，或者性別嘅差異咧？其中好強嘅解釋就係，因為給予他人幫助係顯現男性或者係陽光氣質嘅一種當代或者係社會認可嘅方式咯。咁另外就係、是、原來發現咧一個社會嚇，佢喺某啲指標上面性別越平等咧。能夠測度出嚟嘅各項性別男女嘅差異會越少，所以所謂男女嘅差異咧，原來係會同社會文化，尤其是同性別尊重啦，係咪平等係有關嘅？咁呢啲都説明就係我哋睇上嚟以為係呢種差異係生理使然， 係理所當然， 其實可能係文化構成。 居多嘅。 所以嗰個通常分 sex 同埋 gender，sex 我哋一般就係好似阿峰頭先講，都係一個 biological 生物學上啲嘅概念啦。gender 係一個 cultural 啲或者 social 啲嘅概念啦。咁而通常我哋甚至就會，即係我哋英文甚至即係會覺得，即係講 gender 嘅時候咧，嗰個由於佢係一個文化社會嘅概念，即係意思係佢係視乎喺一個乜嘢嘅社會咩文化裏面，啲人對於點為之男或者女就有唔同嘅睇法。既然即於是有唔同嘅文化，可以有唔同嘅睇法。同一個文化，因為文化都會發展嘅，所以佢可能以前對男性有某種理解，佢應該做某啲社會嘅崗位，有某啲特徵需要表現出嚟，或者女性有另一 set。但係隨住時間嘅歷史嘅改變咧，其實可能都會改。由於可以改，即係唔係得唯一一套。但係好得意嘅就係，通常你生活喺某一個文化或者社會裏面咧，你就會覺得當時你接受嗰套咧就係唯一一套啦，唔可以改變啦。而頭先小曹提到一個概念，開頭話就係嗰種所謂生物決定主義，就係用人嘅嗰個生理特質嚇，即係作為你係男性有嗰種結構，就決定咗你嘅心理特質或者甚至你嘅社會價值啊、地位啊嘅時候咧，其實呢個就係用嚟好多時。啲人研究翻啲女性主義者講嘅，當然係就係、是、以前啲人用嚟鞏固所謂嗰個某一種特定嘅所謂社會對於個男女嘅嗰個睇法嘅一種嗰個 justification 作為一個理據，因為你係男人嚟噶嘛， 亦都係捲嚟個亦都係鞏固嗰個權力結構啦。即係因為嗰個權力結構就係一個即係資源分配嘅一個結構，就係即係我哋而家討論緊成日講嗰個父權結構嘅，就係即係嗰個即係嗰個資源分配咧，就係首先就係 favor 一個 dominant 嘅sexual social group， 就係 social gender group 就係男人啦。咁然後 at the cost of 即係其他。唔能夠符合嗰種社會認可嘅陽光氣質嘅男性啦，以及女性嘅一個即係、一個資源分配制度咯。 即係所以話點解唔止講女人，就因為我哋見到即係喺呢個社會結構底下咧，其實男性都要受到壓迫啦。你唔符合嗰個社會對於男人嘅形象咧、我哋都會即係 你都生活得好痛苦， 都會俾人排擠啊之類。 所以同埋咁樣講嘅時候，就強調一樣就係因為佢唔係一成不變嘅固定嘅，所以其實如果你覺得喺而家嗱，當然啦，唔係一定話你而家用緊個套一定唔好，但係當你發現原來而家我哋對男性女性嘅睇法會導致某一啲唔好嘅情況，譬如有其中一方面受到不公平嘅對待，咁其實呢樣嘢 方方面面都會 可能係啦。咁其實你係可以有一個改變嘅理由嘅，即係因為以前個講法就係、是、咁，你生係男人冇辦法㗎啦，你唯有迎合佢啦，呢個就係嗰個生物決定啦，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唔得，後來即係有啲批評，甚至唔係話純粹利用呢個所謂 gender 嘅概念啊，嗰種靈活性嚟去批評個現狀，甚至頭先嗰個講法，好似假設咗作為生物學上嘅特質啊，你係男定女咧，咁嚟界定咧，都首先係唔變啦。由於呢個唔變，先可以 justify 其他嗰啲嘢嘛。咁但係有啲人甚至會批評就係、是、其實生理學上你係男定係女咧，都唔係咁確定喎。係咪第一就係、是、咪真係得兩種？第二係咪你係其中一種就唔可以轉做第二種咧？呢、這個都受到一啲挑戰。 所以我諗 Roger 嘅意思就係、是。不但唔只係唔係生物決定，甚至乎咧所謂嘅生物嘅點樣區分 都係社會決定嘅， 係啊，都係受一啲社會因素影響。 因為好似啱啱小曹咁講，我哋點樣去睇嗰個生物上嘅分別，其實都係因為受我哋嘅文化所影響。即係例如對於我哋 係 對於我哋嚟講，好似你生而為男人咧，就因為你大隻啲啊嘛，大隻個女人你就要堅強啲。但可能啱啱小曹提及嗰個族群嚟講，就係佢哋唔會有咁樣嘅睇法咯，因為佢哋嘅文化就係唔需要有咁樣嘅睇法咯。 同埋我覺得另外一方面就係、是。頭先就係你哋講話即係你某一種生理特質決定咗你個社會地位啦，即係好似就話你大隻啲，然後你就威啲，或者你係男仔，然後你就大隻啲，然後你就威啲啦。咁但係嗰種係對於即係對於嗰種力量哦，即係乜嘢先係比較有力量咧？或者係邊一種嘅力量先決定你個社會地位咧？例如佢覺得係經血嘅力量係大過其他嘢嘅，咁所以佢可能就會擁有某一種比較高嘅社會地位。咁我覺得依一個我哋一陣間都可以繼續討論，就係嗰種 evaluation 啊。 即因為力量唔淨係指 physical power 噶嘛，可以有好多種噶嘛。咁所以我哋點樣判斷強弱，其實呢個同我哋點樣睇個社會，點樣 evaluate 一啲價值有關。而所以其實唔一定係大隻先勁嘅，可以係嚟 M 嘅都好勁嘅。例如係 咁，就算身體結構都有改變噶嘛，你有冇啲器官可以唔要，冇可以加噶嘛？而家即技術上可能。 即所以我想補充翻啱嗰一點咧，就係、是、我哋點解生物上會咁樣區分，其實同我哋個社會有關。即我哋依家就係區分男同女噶嘛，但其實我哋會有一啲所謂可能陰陽人啦，我哋依家叫或者同時擁有男性器官或者女性器官嘅，點解我哋唔會多多幾種咧？啊，雙性人啦、啊，咁點解我哋唔會多多政治好唔正確嘅？點解唔會多多幾種區分咧？即所以我哋似乎咧時間又到啦，我哋再繼續翻嚟哲學有偈傾，繼續講女性主義。 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啊！咁我哋繼續講翻啱啱我哋啱啱我未完成嘅嗰一個話，可以分多幾個性別。咁我知道其實小曹比我有更加多可以講到嘅嘢，交個時間俾你，我班門弄斧。 頭先我哋講到即係生理性別同埋社會性別嘅區分啦，咁樣嚇，依一個區分係好重要，同時佢有一個漏，即、就、係、是、有一個毛病。毛病就係我哋覺得生理性別咧就係完全生理嘅咧，佢係同社會冇關嘅嚇，冇乜改變嘅。後來其實過去嗰20年至30年，你有好多啲嘅討論認為，其實唔係喎。你雖然依個嘅區分可以幫助我哋去抵擋住生物決定論，同時我哋可能 miss 咗啲嘢，就係、是、其實我哋點樣睇生理性別本身，可能都係受制於我哋性別嘅眼鏡嘅。 受制文化 係啦，受制文化嘅。譬如話有一個好重要嘅歷史學家叫 Thomas Laqueur， 佢以前出咗本書嘅，佢做啲歷史研究。本書嘅名字就叫 Making Sex。Making Sex 嘅意思咧就係話，究竟我哋喺生物學上面理解嘅生理性別係點樣出現嘅？咁咧佢就睇翻18世紀之前咧歐洲一啲嘅解剖學書，喺度揭啊揭啊，佢發現咗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就係點解當時候嗰啲解剖學書當講到男人同女人嘅生殖器官，佢哋會用同一組嘅字詞，同一個 terms。明明我哋而家會分開，譬如依個陰莖，依度叫做陰道，佢會同一個名嘅喎，咁樣點解會咁咧？佢就話其實如果要理解好簡單，就係、是、譬如我覺得同你有同一個腎臟，咁我哋腎臟一樣噶嘛，咁既然唔同嘅地方，梗係會用同一個名啦，咁樣。 可能當時都一樣喎。啲我個腎就長啲，咁但 係都係同一個腎，佢入面唔同嘅部件都會叫同一個名咁樣。 因為佢功能都係一樣。 功能一樣。而且佢有個理論嘅，佢就話男女之別咧，或者生理上面嘅分別咧，佢當然見到男女即生理上面的分別啦嚇。但佢話依個係同我哋體內熱能有關嘅。佢有個理論啊，當時嗰啲醫學嘅理論，體內熱能有關嘅。所謂生理上面嘅男咧，就係體內熱能比較多嚇。出世之前咧，佢會將佢副體咧嗰啲生即係嗰啲器官 咧，嗰啲熱谷出 拱咗出去咁樣。但係咧，女人咧，因為佢生理上面女人咧，佢嘅熱能就比較少嚇，所以冇推唔到出去。所以咧，佢哋甚至乎有啲嘅記載就話咧，有啲女人咧做強烈嘅運動嘅時候，因為咧哇運氣啊，所以咧就提升咗， 係 啦，谷咗出去， 谷到啲。 當然咧，我哋而家從後睇就覺得啊，嗰啲被視為係由女變男嘅，可能其實係雙性人嚟嘅咁啊，佢可能去到可能青春期嘅時候先發現咁啊。不過重點在於咩就係、是、重點在於佢點樣諗，佢相信啲咩嘢，佢就會讀到啲咩嘢。好啦，咁咧，所以喺18世紀之前咧，原來歐洲嘅人會相信咧，我哋只係得一種生理性別嘅啫、一種生理性別， 或者就冇生理性別咯，即係 one sex model 係啦 ，one sex model。咁喺到18世紀之後開始會出現有兩種性別嘅轉變點嚟嘅咧，係嚟自於開始有啲女人會爭取平等啦嚇、要有投票權啦，接受教育嘅權利啦，進入公共空間啦咁啊，有啲人不滿啦，但係正直嘅就係因為宗教啦、文化依勢力咧入漸即係減弱啦，大家會講理性啊、科學啊嘛，咁有啲人咧仍然想將女人咧撳低佢嚇，就話唔係嘅，女人仍然適即唔適用，即唔適合喺公共裏面出現嘅，咁點算咧？佢開始去揾科學嘅證據，去嘗試證明唔係你，係佢生理性別使然，唔係我歧視佢啊，唔係壓迫佢啊， 即係話唔係我哋專登歧視黑人，因為黑人個腦真係細。 係啦，咁所以慢慢話開始揾嗰啲即係男女嘅分別啊，係最初就係講腦咧，就話哇睇男人個腦大過女人腦嘅咁樣啦，但係後來發現原來呢個講法唔 work 嘅，點解咧？因為如果按比例咧，一個女人嘅腦咧同佢個 weight 就係佢個重量咧，呢個比例咧係高過男人嘅。原因係咩？因為男人入邊個腦室係大啲嘅，即係空檔嘅地方多啲嘅， 冇嘢嘅，冇嘢嘅空間係又大。 後來一啲科學家原先諗住喂證明啦嚇， 係 一定得啦，男人比女人係叻啲嘅，因為佢個腦都係大啲。原來唔係喎，佢大啲係因為個腦入邊個空間多啲啫喎嚇。如果用佢個比例，佢嘅容量同埋佢嘅即係佢個 volume 同埋佢嘅 weight 比例咧，女人係大啲嘅。跟住佢開始用其他嘅方法去 justify 啦，係啦。咁好啦，慢慢十八世纪之后咧，呢种男女嘅生理嘅差别开始被夸大啊！喺边度出现咧？可以睇到喺啲解剖学书咧，开始原先画到好似咧，慢慢画到好唔似，好唔似，好唔似咁样。所以我哋开始出现有一种新嘅想法，认为系男女嘅生理性别系相对嘅，有一种概念就叫 opposite sex。但我哋要问，其实男女两性生理性别有几 opposite 咧？其实我哋大部分个解系一样噶喎，咁样。咁後來就開始去諗就係、是、啊，究竟咁我哋男女生理性別，如果我哋有唔同嘅性激素嘅性荷爾蒙嘅，會唔會對個腦有冇影響啊？咁其實依啲都冇辦法睇到就係、是有冇影響。而且我哋發現人嘅腦咧，即使出生嘅時候所謂係男性嘅腦、女性嘅腦咧，我哋生長嘅過程入邊係會轉變嘅。 咁今日唔止哲學有計傾啊，仲真係好科學添， 仲歷史有嘢睇。 我哋會即係我哋見到嗰個生物學上嘅區分，唔純粹係一個好 neutral 嘅科學研究，即係我哋見到其實甚至乎同文化有關啦，而且甚至乎啱啱嘅講法似乎甚至係一種壓迫添啦。即係我哋啱啱似乎就講咗好多嚟啊，女性主義一啲基本嘅主張係點啦？壓迫點樣嚟啦？同我哋嘅性別啊、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有咩關係啦？我想問一下咁。其实对于一啲女性主义者，对佢哋嚟讲咁好啦，我哋见到咁多苦难、咁多压迫啦，理想嘅社会系点咧？咁系咪即系嚟我乱咁噏啦？去除晒啲性别咁样，系咪咁就系最好咧？同埋甚至乎我哋翻翻嚟今日，即系我哋当如果用一个例子嚟做举例啦，可以点啊？我哋就用香港啊。如果香港一个理想嘅性别平等嘅社会，应该会系点嘅咧？就好想问一下，即系我哋啱啱讲咗好多一啲对于壓迫嘅研究， 或者可能再基本啲就係，譬如香港而家，如果從一個即係女性主義者嚟睇，即係當然好多種唔同嘅角度咧，都喺女性主義都唔係一樣嘢。係 啊係啊。 咁但係譬如我哋睇翻而家現狀，我哋可以點樣用呢個方式嚟睇？即係睇到會唔會有啲咩問題？跟住因為你頭先講嘅就係一個理想嘅社會點，咁但係可能你首先要睇到個現實係點，然後個現實有冇問題？然後相對咁有咩係個理想係？ 我覺得首先就釐清翻頭先就你就話啊，即係女性主義者理想嘅社會係點樣啦？咁首先就即係我哋都講翻，即係好似例如話關於某一種特定文化嘅研究同文化研究咧係兩樣嘢嚟嘅。咁女性即係女性主義或者性別研究咧，其實佢就唔係淨係對於性別嘅研究啦，佢就係由女性主義理論嘅嗰個角度出發去切入或者去介入某一啲嘅即係社會嘅狀態啦。咁所以你頭先講話啊，即係女性主義者心目中理想嘅世界係點咧？咁你首先就提到性別平等啦。咁當然性別平等係我哋即係 strive for 嘅其中一樣嘢啦。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要 achieve 到性別平等嘅時候，我哋係例如話男女同工同酬啊，定係大家都有受教育嘅機會啊，定係我哋會改變一啲比較更加根本關於思想性嘅嘢。咁第二就係即係女性主義裡面講嘅，我哋係咪淨係批判性別咧？定係我哋批判即係建構我哋依一種性別，或者建構我哋而家嗰種性別嘅差別嘅待遇嘅嗰種可能而家我哋面對嘅就係嗰種意識形態，就是、可能我哋即係女性主義而家針對，我覺得個世界上即係最大嘅其中一種壓迫來源啦，就係即係一種父權嘅制度啦。咁即係我覺得依一種亦都係即係女性主義會針對嘅問題，而唔係淨係關心於性別本身可能即係唔同性別嘅人嘅嗰種權利嘅問題咯。咁而嗰種父權嘅結構，即係除咗係會影響唔同性別嘅人或者唔同性取向嘅人嘅一啲待遇之外咧，其實亦都影響咗我哋對於權力嘅想像咯。 咁所以例如如果翻到嚟香港呢個 context 咧，即係會唔會例如點樣父權法，或者會唔會話點樣呢個制度啊？本身有啲咩，即係好似啱啱魔掌咁講，我哋要見到啲問題先，我哋再諗下點樣解決佢，一個理想啲嘅 picture 係點。咁會唔會嚟香港呢個 context 啊？其實都似乎有好多問題嘅。 咁我哋而家即係我哋覺得最基本，即係大家而家見到社會上面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是、一個關於即係個即係警察暴力啊，或者一個政權嘅一個暴力嘅問題啦。 咁 咁或者係咯，就同抗爭有關啦。咁我覺得第一就係嗰種政治體制啦，就係、是、咁。當然我哋可能面對一個好大嘅一個極權政府，跟住仲要係一個資本主義嘅極權，即係新自由主義嘅極權政府啦。咁即係一個 世界， 即係一個世界上最有錢， 佢叫共產咯。 係啦，一個世界上最有錢嘅獨裁政權啦。咁依一個係一個好低人驚嘅嘢。咁但係你覺得睇翻獨裁政權本身，其實就係佢可能係一種威權嘅統治啦，佢可能係一種高度集權嘅一種政治體制啦。佢係咁你當然你睇開會嘅所有人都係，即係佢淨係可以有同一嘅嘢，即可能係98.5% 係同意嘅，得兩票係棄權。咁如果兩票棄完咧，係即係再出嚟嘅，即係你係一定要有，哦，即 係唔係要有，唔係唔小心， 係一定要有嘅，因為要話俾你聽佢係開放噶嘛，即係我嗰種係完全係封閉式嘅嗰種嘅統治咧。其實你可以睇到就係、是、即係翻開就好似父權咁，即係一種好。即係好似我就諗翻起呢個基督宗教，就係嗰種一神嘅嗰種，即係我就係最威、最大、最勁，即係 omnipotent、omnipresent 嘅，而唔係一種可以容納多元聲音嘅一種，即係政治體制咯。咁樣，咁依一個亦都係父權嘅其中一種體現咯。 我估 Sonia 其實想講就係我哋對權力或者成個社會點樣 run 係受限於一個父權社會思想嘅一個限制，就係、是、原來有權力嘅人咧就應該係點就應該擁有軍力啦，應該係個軍事實力好勁嘅咁樣，但其實我哋可能對於社會或者有權力嘅呢個想像係可以拉闊好多，就係、是、可能 女性化啲，我唔知咁樣講啱唔啱，就係可能係大家和平共處嘅，唔好下下都係用武力去解決問題咁樣類似。 嗯， 但我另外一個我可以想象到點樣，即係香港社會可以點樣更加好呢，就係唔好咁物化女性咯。因為其實呢個我覺得唔只係香港社會嘅問題，其實全球都係咁。你見到社會被物唔係社會被物化，女人被物化嘅嗰個情況其實係好嚴重嘅。即係其中一個就係被物化成一個性慾嘅對象，即係例如我 哋羅范招芬咁啊，即係羅范招芬話，即係羅范招芬，羅范招芬話呢個哦，即係話呢個年輕嘅女示威者就淨係可以喺個示威嘅現場嗰度咧，就係 即係點解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侮辱咧？就因為我哋經常會將女性當成一個性慾嘅一個對象，咁佢就應該係點點點，其實，但係或者我哋睇嚟廣告啊，或者一啲選美嘅 show 啊，呢啲其實全部都係物化緊女性嘅一個行為，就係、是、女仔應該靚嘅，係點解佢靚咧？就因為佢作為男性嘅一個性慾嘅對象嘛，所以女性先以呢一種形象出現噶嘛。即係例如細個可能點解女仔剪短頭髮會俾人笑咧？即係點解我要受刺激先可以剪短頭髮咧？就因為長頭髮係長頭髮係男仔理想中女性嘅一個形象。咁其實好多時我哋可以見到個情況就係咁樣。 我覺得同埋嗰種咧，即將人 pigeonhole 或者將人限制喺某一個，或者係你係冇能力決定自己。咁我覺得依一種嘅好 patronizing 嘅一種分類嘅方法咧，其實都 apply to 年輕人嘅，就是、原來年輕人你係冇能動性嘅，你個思想係未成熟嘅，你係需要受保護嘅，或者你做某一啲嘢就一定係俾人煽動嘅。咁我覺得依一個咧，即係年輕人被邊緣化或者係被即係佢嘅 agency 被 take away 咧，其實係同即係女性嗰種 agency 俾人 take away 咧，亦都係一種好即係同一個 logic 之下出現嘅嘢嚟。 同埋我諗即係例如啱啱話羅范嗰點解會覺得對係一種對示威者嘅攻擊，即係可能有啲人就會覺得因為女性係。男人嘅產物，一啲即係 或者佢運動，或者佢係個公共空間裏面，其實佢係冇空間嘅，佢就淨係只可以作為一個性嘅存在，或者佢係只可以作為一個運動嘅附屬品，而唔係佢裡面有一個自己作為一個抗爭主體嘅一個能動性咁樣咯。 所以覺得好緊要就係我諗女性主義到最即係起碼而家好多人都會接受一樣嘢就係其實個差異係好緊要嘅，即係要尊重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就好似我哋呢個 group 其實都好得意嘅，個個都來自唔同嘅地方，我哋有文學嘅見到主持係啦， 係啊，咁即係。所以我諗我哋可以咁講啦，就係即係我哋依家成日都會講解放啊，政治解放，解放就唔係淨係解放成個社會，即係我諗我哋要解放 投票咯， 係啊，要解放埋男女啦，兩者之間嘅 或者解放 嘅 思想咯， 係啦，咁我希望我哋今集咧可以俾到啲啟發大家，我哋下一次繼續翻嚟哲學有偈傾。Thank you.